冬天家里一般都会门窗紧闭，导致室内空气不流畅，人们总是在这个空间里呼吸，会导致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缺少氧气，人体会出现头晕胸闷的问题，所以要多通风，应该每天早晨、中午和晚上各开窗通风20分钟，保持室内空气新鲜。实验表明，每换气一次可以除去室内空气中60%的有害气体，不如你现在就试试吧。元旦假期还剩最后一天，这几天你玩得怎么样呢？今天我们就不要往远的地方跑了，总窝在家里也不是办法。离市区比较近的乡村艺术嘉年华姥姥家看大戏在黄山店村乡村剧场开幕了，有空呢听友们可以去那里看看。北京市房山首届乡村艺术嘉年华活动可以体验传统文化，玩怀旧游戏，吃糖葫芦、棉花糖、老师手打爆米花等儿时的小吃，一起来这里欢欢喜喜迎元旦吧。以上就是今天的969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969报天气，关心天气更关心你，传递最新玩乐美食活动信息，一站式解决周末假期去哪玩的宇宙难题。欢迎各大旅游局或景区与我们联系，节目资源互换及合作，请拨打0105175-2200。

事情让我被感动。

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是真的留下来，留下来陪你，只要你